我国各地的养蚕业部门、生产模范在平壤进行了有意义的参观活动。他们11月30号到达平壤后，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他们接着访问万景台后，参观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、科学技术殿堂和三大革命展览馆，观看了革命歌剧《革命胜利在望》和话剧《血脉》演出，还参观文秀戏水厂、自然博物馆、中央动物园等处，并度过了愉快的时间。他们在12月5号离开了首都平壤。